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了。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四角城里听相声。今天啊，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施圣杰、石富宽老师他们在现场表演的一段全新的作品，演出次数不多，不断在调整，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笑料。请听《爸爸的日记》。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对，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怎么还要掌声啊？ 不是，您别误会，我不是要掌声 啊。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我们今天这些表演艺术家的 啊。对对对， 是献给各位来宾的。 没错， 其中也有向我表示祝贺的。 祝贺你什么呀？ 祝贺我终于找到您了。 找我？ 大家不知道，这石先生太难找了。 哎呀，您别听他的 啊， 主要是我前一段工作比较忙。 嗯， 我呢下海了。 我说呢，后来在网上才看见你。 这，我是黄花鱼。 互联网上才看见你。 你还真聪明。 我一看您网上人缘真好。 怎么见得？ 每天点您的人足有好几万。 点我 啊？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叫点我呀？那叫点击。 对呀，点你不就是点击吗？ 对， 哈。 你这跟我开玩笑，这个过了啊。 我怎么叫开玩笑？我不点击我怎么能找到您呢？啊， 我不跟你抬杠。 不是， 不，你找我干什么？你点击我干什么？ 我点击我想在网上给您留言，我想向您请教个问题，没想到我在这儿看见您了，所以我让大家鼓掌向我表示祝贺。 哦，就不用网上留言了。 对对对，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事儿啊？ 哎呀，困扰我好久了。 您说。 中国有一句老话。 哪句？ 叫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呀。 这怎么讲啊？ 怎么？这句话你不懂啊？ 我不理解啊。 圣杰 啊， 50多岁了 啊， 白活。 哟， 说轻了你无知。 嗯， 说重点 你这个人不孝。 这么严重？ 对。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 知子莫如父 啊，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的了解。 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嗯， 因为儿子打一降生， 嗯， 父亲就和儿子。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哎， 您的生日是二月初二那天吧？ 农历 后半夜三点生的你。 对， 生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对对对， 对不对？ 那天是二月二。 我刚才请教您的问题是， 知子莫如父， 这事儿我知道。 啊啊， 嗯，我知道。咱接着聊 啊，接着聊 ，我还得向您请教。 您接着说。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对吗？ 对。 怎么对呢？ 不单对， 嗯， 而且非常的有道理。 它有什么道理呢？ 你想啊， 嗯嗯， 儿子一生下来， 嗯嗯， 爸爸整天抱着， 哦， 啊，甚至连儿子身上、哎， 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啊。 您生下来之后，在您屁股上有一块胎记， 有 青色的， 对， 足有这么大个儿，不是这么大个儿， 怎么没有那么大屁股？嗯， 有没有 胎记 啊？ 有， 有没有？ 但现在也没下去。 你解开裤子，大伙看。 哎，对， 你解开。不是，刚才那句俗话叫“ 知子莫如父”， 这事儿我知道。 好， 我知道。 有就是有。 咱接着聊。接着聊，接着聊。 哎， 那个，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我认为全对。 怎么呢？ 您想啊， 嗯， 儿子生下来， 不不， 和父亲， 我打断您， 他是， 我打断您一下 啊。 您生下来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后来你爸爸把你抱回病房，你看周围没人了，你开张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哈哈大乐。 乐什么呀？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哎，对，我小偷啊。 这事儿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你看知子莫如父吗？ 对， 不不不，这是开玩笑 啊！ 这件事儿是开玩笑，前两件事儿都有吧？ 前两件事儿有 是吧？ 对， 你看看，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儿。 哪句话呀？ 知子莫如父嘛。 对， 所以呢， 我说 对你的事情啊，啊， 你再说呀、啊，我快抽你了！ 你别误会啊！ 什么？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我爸爸跟你说？ 不是不是不是，是你爸爸在这日记上写。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跑你这儿来了？ 你不知道，因为今天上午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对，前几天呢，因为这下雪闹天，我爸爸呢发烧住院了， 所以你爸爸把日记交给我了。 哎，我是他儿子，应该交给我。 你爸爸说了，你爸爸说这日记不能交给傅宽。 为什么呀？ 我怕他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哦， 所以要把这日记交给你。 嗯， 交给我日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是嘱咐 啊。 我交给你啊，我告诉你二弟， 嗯， 你是我的二弟。 你等会儿，等会儿， 我 等会儿 啊。 我爸爸烧糊涂了。 怎么了？ 管你叫二弟， 我小名。 你怎么起那么个小名？ 小名儿，我爷爷给起的。 哦，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哦，不是兄弟的弟。 哎，你爸爸说二弟啊。 嗯， 你呢看完这本日记之后你再交给我那儿子傅宽。 嗯， 他有不理解的地方你给他讲讲。 哦，还得给我说说。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 哦，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哦，这么回事。 所以呢，遵照你爸爸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 哎， 我就把你爸爸这日记咱公开一下。 没问题， 好不好？ 您就念。 那我念念。 您念吧。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怎么写的？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就是留给你的。 留给我。 儿子记住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啊？ 不变的多好理解啊，唯一的父，唯一，你懂不懂？ 懂啊，就是说我就是他这么一个爸爸。 对，其他那几个都是业余的。 对了，去，这没有专业意义。 你爸爸写的，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是扉页啊，扉页这么写的。 扉页过去， 我往后念。 哎， 3月10号，农历二月初二，雷雨， 天还不好。 今天我的儿子出生了。 哦，我生日那天记得。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对呀，我爸爸有儿子了。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为我 别了司徒雷登。 哦，不是给我写的。斯图雷登是谁呀、啊？ 他是美国人。 哦，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哦，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对，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斯图雷登。 我记着他干嘛呀？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多新鲜呢，我可不是中国人。我长得不像斯图雷登吧？ 瞧瞧这人爱多心，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我改宣誓，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你看你爸爸这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出来了。 行了， 咱看看。 您接着念， 看看下篇。 啊，您是念？ 我念不了了。 怎么 念不了？你爸爸说写到这儿的时候，你爸爸唱首歌。 哦，我爸爸还唱歌。 哎，抱着你高兴 是吗？ 你爸唱首歌。 嗯，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生了个儿子好喜欢，给儿子起一个什么名字？想呀嘛想了想了半天呐，呀嚯嘿嘿一个呀嘿，什么名？想半天， 我叫什么呀？ 嘿， 史富宽。哎，准落到这儿啊。哎，我这名唱出来的。 咱看看下边写的什么。 哎。 8月16日阴， 天还不好。 今天我儿子小学开家长会， 我上学以后 我没去。 为什么？ 我们单位放卫星，我加班大炼钢铁，响应号召，我把家里的铁锅献出去了， 把锅都献了 啊。你爸爸说写到这儿的时候，你妈还问他呢， 啊， 说孩儿他爹，你把做饭的锅献了，咱们拿什么做饭呢？ 哎， 你爸说嗨，不用做饭了，咱们就吃大食堂了。 哦， 单位领导说了，这要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咱就是共产主义了，咱们气死斯图雷登。 我爸爸干嘛这么恨斯图雷登啊？ 我也奇怪。 嗯， 当时你妈说大红脸。 哦，您接着念吧。 你爸现在没解开这个谜。嗯， 没事儿， 咱往下念啊。 哎，您念吧。 7月12日阴，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 多快呀，我小学都毕业了。 家长会我没去。 您怎么又不去啊？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哦，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买肉干嘛还排队啊？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买肉都得凭票。 哦，对对对， 而且特难买。 嗯， 你爸爸说，哎呦，那时候富宽的有半年多都没吃肉了。 可不是吗？ 天天吃咸菜。 嗯，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 是， 有一次富宽一打饱嗝，从嗓子眼里愣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嚯，这也太悬了。 这是困难那年， 困难时期。 没错。 嗯， 往下念啊。 哎， 8月18日，18日是什么日子呀？白字儿。 哦， 白色。 对，我爸爸的学问有限啊，我爸爸爱懂口。 8月18日、 嗯，哦， 暴雨。 你看我爸爸写日记啊，就没赶上过好天。 儿子中学毕业了。 嗯， 我问他学校怎么没开家长会。 我说什么？ 呵，这时候说你特兴奋。 哦， 穿着黄军装，发着武装带，大衣大袖标。 哦， 连说带比划，爸爸， 嗯，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不用再开家长会。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10000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打倒斯图雷登。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往后啊，咱不许提这斯图雷登了、啊。 往后好像没有了。 哎，不许提了啊。 嗯 嗯， 你爸说不能再提他了，再提跟你妈就离婚了。 对，压根儿就没关系啊。 看看后边写的什么？ 哎， 5月20日多云转晴。 见着好天了。 今天我儿子双喜临门。 怎么？ 又结婚又拜师。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一天半的。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人缘好。 我今天真高兴。 嗯， 儿子长大了，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我爸爸怎么唱的？ 你爸爸说当时是唱的最流行的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啊，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一杯、 啊、 婚后的生活更甜美，儿子千万别喝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都等会儿。行，我爸爸这是怎么了？ 我喝醉了。 没问你，问我爸爸。 你爸爸喝醉 了。哦， 你爸爸写着跟我没关系，他写我喝醉了。 哦哦哦哦， 跟我没关系，我是学他。 啊，是 是。 你爸爸当时就这么告诉我的。 啊、行， 我喝醉了 啊，行， 说参加婚礼的什么姜昆、金斗、冯巩、月华也都醉了。 啊，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 啊、 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我得，这事儿我爸爸都给记下来了。 啊，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怎么？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跟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那您就说呀。 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和媳妇就一头冲进了洞房。 你瞧我这点出息， 紧跟着房梁直晃悠。 对，这怎么没有那么大劲儿啊？ 这怎么回事？这个 这不是我爸爸写的， 这记是我家的。 我，咱别往里添东西行不行？ 咱往下念啊， 啊你念 看看这个， 嗯， 8月15日，阳光灿烂， 可见着好天了。 今天没事儿， 没事儿，您写它干什么呀？ 后边有事儿，后边有事儿。9月1号。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多快呀！我儿子都上学了。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为什么呀？ 今天我退休了。 哦，我说那些日子我们老爷子情绪不好呢。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两盅，可他说他要到房山去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 我这劳务费也低了点儿。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半年多了， 嗯， 32厅的房子真宽敞，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一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我说过这话 啊？你爸说了， 嗯， 自从你告诉学电脑，你爸真听你的 啊， 在家就开始学 啊， 没有几天学会了。 是 在网上聊天、 哦、 网上打牌，网上下棋，给自己起那网名好听，80多岁人那网名特新颖。 我爸爸叫 芙蓉弟弟， 不是还真嫩啊， 这名字多好听啊。 嗯， 往下看啊。 哎， 1月18日，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嗯，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你没去，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圣杰来了， 哦，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比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啊。我那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儿子也来了，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那是发的夜宵，没舍得吃。 儿子对我真好，看着我吃完了他带来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杰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都吃光了。你讲， 我怕您吃那东西不好消化。 住院真好啊。 怎么 能跟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听着都心酸。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我得挣那30块钱呢。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听这话啊。 你呀别念了，嗯，您别念了。 嗯， 我呀对不起我爸爸。 是， 你看整天现在就这么忙啊忙， 嗯， 怎么就不知道抽出点时间陪老人说说话呀。 你也别后悔 啊， 现在来得及。这两天你没上医院，你爸爸已经恢复健康了， 好了。 我今天上午去给我日记的时候 啊， 我在病房愣没找着老爷子。 上哪儿了？ 我一看在娱乐室呢。 哦， 跟几个患者跟几个老太太在那儿拍戏呢。 是啊， 没事儿，在那儿清唱。 哦， 给我日记的时候你爸爸高兴，说二弟你来了，你把日记拿着，我给你唱段京剧。 我爸爸怎么唱的？ 也是日记的内容。 哦， 你爸爸这么唱的：日记虽小，情了一夜中， 大仓 写的都是父子情， 大仓 愿圣杰把日记编成响声， 干嘛 在晚会的演出中读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哼，我爸爸唱的真好， 谢谢你夸我。 对，有你什么事儿？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施圣杰、石富宽二位老师的全新搭档、全新作品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的四角城里听相声。下面呢是临时搭档的一对相声演员为我们说个小段，有请王平、李建华。 临时合作 是 啊，找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一点的节目，嗯，给大家演一下。 是， 先介绍介绍他， 非常优秀的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 嗯，不敢 跟李金斗合作这么多年，给大家带来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相声作品。 是 啊，这个人的艺术修养非常的深。 嗯， 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 哎，这你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艺术之家。 是是， 全家人都喜欢艺术， 没有不喜欢的。 有一共同的喜好，好唱。 对对。 但是相比之下，他们家里边最好唱的，那得说是他们老爷子。 没错。 嗯， 我们家里边最好唱的 啊， 那是我爸爸。 哎， 这儿别答应啊你。 同意您的说法，没有找便宜的意思。 那也不能哎， 对对对，今后注意啊。但是他们老爷子好唱可是好唱， 嗯， 有缺点。 什么缺点？ 那就是无论唱什么，全都是京戏味儿。太爱京剧了，京剧唱得好，但是唱什么都是京剧味儿。 这你都怎么知道的？ 我听过呀。 你什么时候听过？ 去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您母亲过生日，正好您跟斗哥外地演出呢。我听到这消息，我得给老太太拜寿去。 是是，有这么回事。 就那天我赶上的。 哦，那你给说说怎么回事？ 那天我到你们家一看，嚯，热闹！ 嗯， 全家的人围坐啊，这么一个丰盛的酒席。 嗯， 酒席桌的中间放着一大蛋糕， 哼， 蛋糕上插着七根蜡。你爸爸在那点火柴， 唰！您先等会儿。我妈七岁， 七根大蜡象征您母亲七十整寿。 你倒说明白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嗯， 你父亲是畅兴大发。 什么叫畅兴大发？ 这是我刚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就是表示你父亲要唱， 就是说他想唱了就。 对，因为原来这个词典里边有一句话叫兽性大发，搁在这儿不合适。 这是不合适， 不合适， 那肯定不合适。 冲你妈一抱拳，夫人，今天是你七十整寿，我要为你献歌一首。 老头这就上韵了， 你妈一听赶紧拦住， 嗯， 别介， 嗯， 直接唱戏。 就别献歌一首了 啊！你无论唱什么，全是京戏味 儿。就是， 你爸爸一听还急了，板能， 嗯， 就冲你这么一说，今天我还要唱一首刘行的。 嗯，你瞧我爸爸这就扎上靠了， 我给你唱一首《天不下雨天不刮风》。 这戏味越来越浓了， 一抱拳冲着你妈就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歌，歌什么时候才能闯进你的梦乡。昂昂昂， 嚯，这戏味太足了。 你妈听完半天没说话，看着你爸这样， 嗯，这什么意思？这脆上了还。 今后再出去不许说是我的配偶， 这什么词儿？这就 含不起那抻。 这 唱歌就是唱歌，唱戏就是唱戏，那能混在一块唱吗？ 就是。那嗨，又一口。 今天我要不给你示范示范，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手。 小偷啊，三只眼， 我手眼身法步都行， 大家什么都会。 唱太流行了，算我欺负你。 嗯， 我给你唱一稍老一点的。 什么呀？ 我给你唱一毛阿敏的《思念》。 好好好，唱歌。 听好了，告诉你什么叫唱歌。 嗯嗯， 你从哪里来？听见了吗？这叫唱歌。 哦， 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嗯，这怎么回事？ 没子弹了。 哈， 我的朋友。 嗯。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刚才就是这么唱的， 那 嗨，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实况，有三个部分。孟凡贵老师先给您说个小段单口，另外呢，王平正健为您带来一段好好说话，最后我们还要给您补播一个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橡皮膏。 相声的笑料就来源于生活当中，不去生活呢，这个笑料就来不了。我们相声俱乐部的主席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得下去生活，现在咱天天开汽车，不去坐公共汽车，不知道公共汽车上发生的事儿。我说好吧，那咱哥俩就去一趟吧。前些日子把车搁到东单，他说你呀东单上车，我呢王府井上车，一站地，我就在东单车站那儿等车，等半天来一辆车，我就上去了。我才发现也确实是好多年不坐公共汽车了，上去呢一投币就得了。司机40多岁男同志，坐那点底盘挺低，那方向盘那么大个啊，大方向盘，看都没看我。我上车没理我这茬，都没回头上去了。我刚上车，后边蹭上了一女同志，司机马上回头，说他俩眼睛跟那蚊子似的紧盯。我一看也是得多看一眼，女同志呢天热穿的稍微少了一点，那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儿有两根鞋带呢。女同志呢抱一孩子，司机紧盯一眼说一句话，哟大姐你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就这一句，女同志急了，讨厌你，讨厌你，开你的车你撞不了人家得了，警察不罚你不扣你分的得了，你说这话讨厌你，你什么人呢，你是随着说随着抱孩子往里走，我赶紧站起来了。我刚坐一站，我说您坐这儿，大姐不用坐，什么人呢，这车可就开了。女的嘴里嘟嘟囔囔，讨厌你这人，你开车你撞不了人，嘟嘟囔囔。不到一分钟这车就到了王府井了，车门一开，蹭李金斗上来，女同志还叨了，你什么人呢，吓金斗一大跳，我什么人啊，我是谁说你了，我说那司机呢，我认识你说相声李金斗，没说你，我说那司机金斗这人好打抱不平，为人特别豪爽，大姐他怎么了，他怎么了，您说说他怎么了，我批评批评他，他怎么了，他开自己车得了，他管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不寒碜干嘛呀。李金斗一听当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跟您说大姐，像这样司机就是不怎么样，跟您说实话，您应该上前面得好好跟他理论理论，您就是抽他一顿都没什么新鲜的，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我抱着，就这么不会好好说话，你说这人。哎，可有俩人呢会好好说话，谁呀，来自辽宁的王平正健。 问您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你会说话吗？ 什么话？ 人话。 你要是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人话也分很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哦，遗传。 哎，对， 我也遗传，这点我们俩一样。要这么一说，您觉着也是中国人？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呢。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你这说的全是废话。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普通话。 什么又是普通话？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告诉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你说这玩意儿我也听不明白，反正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您觉着您普通话说的如何？ 哎呀，谦虚点说，不错。 这还谦虚？ 嗯。 具体说说。 尖团清楚， 嗯， 四声准确。 嚯， 跟我说话保证没有白字错字。 如果有呢？ 嗨，有你给我挑出来，我请客，请你吃趴海参。 走吧。 那个大连，哎，什么？ 你不请客吗？ 我请客，你挑出来我再请的。 已经出来了。 哪儿了？ 你说你要请客，请我吃什么？ 趴海参。 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这什么事儿？这边一个提手，这边一八字。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你念的是第一声趴，错了。 这说话吧，这保不齐就有这么一个俩的是吧？ 什么叫俩呀？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你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 嗯， 同志。劳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你平时不都这么说吗？一个俩仨的。 什么叫仨呀？ 仨也不对。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各位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三国演义》。 行，明儿我改。 什么叫明儿啊？ 啊。 规范的读音念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今儿算我倒霉。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世界的吗？ 你叫什么真儿啊？ 正字读真。 照你这么琢磨呀？ 什么叫琢磨呀？正字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你要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什么叫甭啊？我就知道这句，你还让不让我说话？ 打算让你好好说话 啊！好，明儿啊， 哎， 明天好好学。 哎，那可以。 嗯， 打算跟谁学？ 打算跟那歌星。 跟歌星？ 啊， 为什么？ 好多火呀，那玩意儿。 跟谁学？哪个歌星？ 谁火我跟谁学。 谁火跟谁学？ 啊！ 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周杰伦。 有这么一位， 你跟他学。 怎么了？ 一唱歌这样，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这滴滴把枪就过去个警报一趟。你回家跟你老婆这么说话，一下了班让你老婆做饭，肚子饿了，嘿嘿，老婆，赶紧快把肉炖，嘿嘿哈嘿，赶紧把肉炖，紧张不紧张？哎呀， 不行。学着学着不会说话了，不行，那不。 周杰伦的歌有好处， 什么好处？ 任何人挑不出毛病来。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是，也是，我不敢再学了。 嗯， 换换，跟主持人学。 主持人？ 哎， 跟哪儿的主持人？ 电视台的。 我建议您，要是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别看咱们是北京人，北京人说话不一定标准，是吧？我们要学普通话呢，最好是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主持人学。 这电视台、电台不都是主持人吗？ 不，因为现在这个人胆儿太大 啊， 无论这个口头长成什么样， 嗯， 他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有这种人吗？ 有啊。 你给举个例子。 我给您学一位 啊， 一学大家得知道是谁，一听还不是胡编的，是吧？ 嗯，那您来，我看 啊，咱们要讽刺嘛，当然是要准确啊，不能过分的夸张。 好， 一点不带夸张的啊！大家听的是谁？这也是电视台主持人，还挺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天天饮食，饮食天天。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 啊， 是什么菜呢？ 什么菜呢？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全是废话。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家常菜。 什么菜呀？ 红烧肉。 您麻烦您先等会儿，这是 啊。 您这舌头不行了。 怎么了？ 应该念红烧肉。 对呀，红烧肉。 不，那字念肉。 是啊，肉。 你说的是肉，我说的这是肉。 我明明说的是肉，我什么时候说肉了？你这个人肉肉不分你。 怎么我倒肉肉不分了？红烧肉， 红烧肉， 红烧肉， 红烧肉。 我今儿非把你教会了不行， 我非学会不可。 红烧肉， 红烧肉， 红烧肉， 红烧肉， 肉 肉 肉肉肉 肉肉肉 肉 肉 肉， 学会了，学会了。 嗯，是啊，他把我教会了。说来吧，来吧。 炖红烧肉， 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什么环节呢？ 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又来了。嗯，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放尿。 放什么？ 放左尿。 那个字儿念，你爱尿就尿吧。 炖红烧肉，尿放多了胃会很浓， 嗯， 尿放少了胃会很淡。那么炖红烧肉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放多少都不合适。诸位，少吃麻辣烫啊，那玩意儿毁舌头。 还有不如他的呢？ 还有不如他的？ 既不是主持人，也不是播音员 啊， 现场记者。 哦， 他也敢拿着话筒上去说话？ 能，你再给学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嗯， 现在我们是在劲松小区向大家做现场报道。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很多居民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就是由于喝了这种脏水，现在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您到医院先治治您那舌头吧。啊，这都什么人呢？不学，不跟他学。 这不是吗？ 不学了，不学了，改 改 改， 跟人学。 我跟电视剧学。 电视剧， 哎，尤其港台呢。 啊 啊，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对呀。 什么对呀？ 我喜欢。 喜欢什么呀？ 喜欢那味儿。 他们是因为生在那个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学好才说成那样。 我不管那个，反正不管我喜欢，我媳妇儿、我孩子、我爸、我妈全喜欢。我来那， 那我得成全你。 嗯， 我让你们全家都按港台电视剧那味儿说一回话。 好啊， 你爸爸、你妈妈、你媳妇儿、你孩子 啊。 设置一个情节。 什么情节？ 双休日，你带着老婆孩子回两位老人家里边要瞧瞧去 啊。 老人知道你们要回来呢，给你们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菜。 嗯， 啊，你们一进门每人要用一句话来赞美一下老人的厨艺。 哦， 连准备菜再赞美菜，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多好听啊。 你们还没回来之前， 嗯， 你妈妈先跟你爸说。 怎么说的？ 老婆，今天小孩子们回来，你有做什么好吃的给他们？ 那我们老家怎么说呢？ 当然有做，全部是他们蛮喜欢吃的耶。 啊， 刚说到这儿，你们一家三口到了。 嗯， 一开门，你第一个发现这桌菜，先用了一个感叹词。 我怎么说的？ 哇哦，真的是好吃，一级棒哎！ 我媳妇怎么说？ 我真的是好好感动，这真的是很温馨，很亲情，包括关爱。 那我孩子怎么说的？ 就属他最激动，一把把老人腿抱住了。哇塞，酷毙帅呆，爷爷婆婆，我真的哈哈喜欢你们呢，耶！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您说这喝酒的人， 嗯，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哦，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喝多了就醉了， 当然喽。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神志不清了。 哎，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不，有这个事， 有这事吗？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啊，这有什么道理？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沾底就醉，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啊！废话， 嗯，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那是啊， 也许摔了东西， 哎，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嗯，那都保不齐呀。 您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怎么着？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嗯， 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 看看电影，看看戏， 哎，出去玩玩去， 溜溜公园 啊。 这位爱喝酒， 嗯， 每礼拜都闹醉鬼。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能高兴吗？ 那就不高兴了。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 嗯， 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你瞧，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都纳到哪儿了？ 喝得晕头转向。 嗯，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好干净。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哎，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你看，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嘿，这多脏。 他睡了， 嗯，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休息了。 礼拜天呢， 嗯， 爱人休息不了啊， 怎么 得给他洗床单啊？ 嗯，得洗呀、 啊。您说能高兴吗？ 那是不高兴了。 我们就有这么街坊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夫妻俩老吵， 因为什么吵呢？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啊，一喝就醉。 哎，后来呀、啊，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什么办法？ 喝醉了就揍他。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啊。 那当时不打， 这什么时候打？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嗯， 第二天早晨 哦， 揍他一顿。 第二天早晨， 哎， 那咱醒酒了。 哎，明白了。 嗯，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对， 起誓发愿不喝了。 嗯， 到下礼拜六啊， 怎么样， 照样喝。 哦，还是喝。 又喝醉了。 嗯，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那可不是吗？收拾，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嗯，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嗯，他这酒啊成痞了， 喝的时候全忘了。 嗯，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一想又得挨揍了。 哦，怕挨打。 你就说他多爱喝。 嗯，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嗯， 他也有办法。 怎么样， 喝完酒以后， 嗯，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了？ 带回一瓶了。 嗯，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啊、 嗯、没关着。 哦，那就进去吧。 推门进来了。 嗯，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哦，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嗯， 哎，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对呀、啊、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要是没睡呢？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好嘛，现打不赊。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嗯，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他不敢上楼梯儿， 嗯， 他往上爬。 怎么爬呀？ 没声啊。 哦，怕有声。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儿，冰咚，这就坏了。 哎，乱撞。 哎， 嗯， 慢慢爬上去。 哎。 离上边还有三层。 嗯，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是，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哦， 他老婆睡着了没 看看。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他腿里没根了吗？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嗯，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酒怎么了？ 酒瓶子碎了。 哎呀， 把屁股扎了。 好嘛，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连圆圆都不敢看见，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瞧瞧， 爬了半天没声。 嗯， 这才放心。 哦，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呵，瞧瞧， 一摸这屁股， 嗯， 疼啊。 那又不疼的， 扎破了。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慢慢上楼梯儿， 嗯， 开开屋门一瞧， 嗯， 他老婆睡了。 哦， 这才放心。 是啊，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你想这破了怎么办呢？ 嗯， 抽屉里有橡皮膏。 哦，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嗯， 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 嗯，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哦，贴上了， 躺床上睡觉了。 哎，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怎么？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嗯，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嗯， 你没醉，镜子上那橡皮膏谁贴的？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啊，是啊，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啊， 他就给他贴上了。 哎， 好，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演出实况录音以及名家名段展播呢，就到这儿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嘴角留着梦的余味，心里是无人在留意，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街边扬起一阵阵烟，手里握着铜板一枚，轻松坐着沿着线的地上走。